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时至年终岁末，农民工工资的发放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预防农民工工资不被拖欠？相关部门在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上的力度如何？近几年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量有何变化？如果遇到工资拖欠问题，劳动者该如何维权？欢迎收听本期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香露。职场帮帮团关注每一个在北京打拼的劳动者的权益。那么现在呢是岁末，很多朋友呢都在关心的是自己的这个工资啊，能不能够足额的发放，或者是说明年的工资能发多少，年终奖有没有。关于这些问题啊，我们的节目也是制作了多期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农民工工资的发放问题。时至年终岁末，农民工工资的发放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预防农民工工资不被拖欠？相关部门在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上的力度如何？近几年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量有何变化？如果遇到工资拖欠问题，劳动者该如何维权？欢迎收听本期职场帮帮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来自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处的调研员朱艳平女士。朱女士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干部周启阳。启阳您好。 你好。 其实说到农民工的工资发放问题啊，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这几年新闻报道当中所出现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例减少了不少，或者是说与此相关的一些极端的案例啊也少了不少，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太乐观，我们还得持续关注。但是今年啊，我发现有一个新的这个提法或者是一个术语叫银行保函。原来呢我们听到的是工资保证金，这两块都是在保障农民工工资正常发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请两位来介绍一下啊，什么是工资保证金，什么是银行保函。 我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银行保函和工资保障金的这个不同的点，或者是主要起到的作用嘛。 嗯， 那么银行保函实际上它也叫做工资保障金保函，它其实和我们过去的工资保障金起到的是同样的作用，都是为了在拖欠工资的状态下能够起到一个支付工资的这样一个应急保障措施。那么我们原来的工资保障金呢，跟我们现在的这个银行保函主要区别呢有这么几个不同的点。首先呢，第一个它就是覆盖的范围不同。过去我们叫银行保障金呢，它是只适用于我们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工资保函呢，它现在不但适用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而且还适用于交通、水务、轨道交通、园林绿化等等工程建设的领域， 就覆盖的范围更多了。 更多了。 也就是说啊，这些范围当中也有不少是农民工群体在里面就业。这两块呢都谈到钱啊。 对， 那是谁交钱，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个钱交了，或者是这个保函出具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工资保障金呢和这个保函呢，它现在就是它建立的形式有所不同。 嗯， 那么无论是工资保障金还有保函，原则上都是用人单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施工总承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和专业承包企业，他们以一定的金额啊在银行来存储一部分这个资金。那么标准呢，基本上是总承包施工总承包企业呢是不少于100万，劳务分包和专业分包企业呢是按照不少于50万的标准。那么他们的区别呢，其实就是形式不同。在工资保障金的时候呢，它是在银行开立一个工资保障金专用账户，那么以存入把这个资金存入进去。那么保函的这个形式呢，就是银行呢以银行提供担保的形式 啊， 如果呢说我企业信誉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企业银行是会给他提供一些信用担保的啊，所以呢这两个是在这种形式上是有所不同的。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一个地方他要做一个楼，他肯定要请建筑公司是吧，建筑公司呢要招人，也许呢还要请这个劳务公司帮他去招人，那么这中间就涉及到大量的农民工的就业是吧。 对， 那么为了保障农民工的工资能够足额及时发放呢，就是这些公司呢原来的话啊需要准备刚才您谈到的50万啊或者是更高的钱不等存在这个银行里面作为工资保证金，一旦这个有拖欠行为的话，农民工的工资可以从这个保证金里来拿。 对， 当然这个呢无形当中也占用了企业的一部分流动资金。 是的 啊， 是的。 那现在呢就是说如果这家企业各方面信誉良好的话呢，一些银行可以给他出具担保。啊，就像我们这个借款呀，无抵押借款，通过信用借款。 是的， 啊， 是的。现在呢，其实这就是我要说到的它第三个不同，那么就是工资保障金和这个银行保函它的启用的程序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在工资保障金的时候呢，当时按照当时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它启用的情形，什么情况下可以动用这个保障金啊，包括以什么样的程序来启用这个保障金啊，当时规定的都不是十分的明确。所以呢我们在当时是建了保障金，建了不少，但是呢实际情况是都是大部分的资金都积压在了银行账户里边啊，动用的很少，甚至有的几年都用不了。所以在解决农民工工资这个问题上，以保障金的这个形式来解决呢，在实践当中啊，感觉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 嗯，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保函呢啊，就不是这样了。我们对它启用的情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只要你符合了规定的动用的条件以后呢，那人力社保部门会同它的行业主管部门就可以联合去通知银行啊，按照约定好的，就是保函约定好的情形、约定好的程序以及范围，就可以先行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这样就相对于工资保障金来讲，它就灵活了很多，就可以在急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及时的来用这笔资金。 嗯， 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跟过去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 那这个钱，换句话说是先从银行划出来。 对的。 那银行日后再会去找这个企业去追索。 会的，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企业符合一定条件以后，我后面要说到我们这个保函也是实行差异化管理的。如果你符合了这些差异化管理，比如说你非常的遵守这个法律法规，并且落实了一些实名制等等一些措施，那么在3年以内你没有发生这个拖欠工资的情形，对，那么今后你就不需要再建立这个保函了。这样的话呢，也是为了减轻企业的负担。但是如果呢，你一旦又发生了，就是你可以不再去建这个保函了，在之后假如说你发生了又发生了这个拖欠情形，或者是你又引发了情节非常严重的情形，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会要加倍让你来重新建立保函。 嗯， 那么就不是按照50和100的这样的标准了，那肯定标准就要提高了。这是在我们的那个规定里边都有明确的规定的。 现在有企业开始和银行包括和相关的主管部门签订这个保函了吗？ 啊，有的，差不多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吧，差不多啊，几乎是我们那个办公室每天都像车水马龙一样，很多企业都在来办了 啊，他们主要是先到我们这个行政部门来开具一个承诺书啊，拿着我们这个承诺书以后到银行去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保函。 嗯，银行会给他办。 对， 银行会不会再设点门槛什么的，跟贷款似的 啊？应该不会吧。我觉着这个应该是提前都沟通好了，而且北京有多家银行都在办这个事儿。我本人前天在进我们那个办公楼的时候，就有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在那儿发这个通知，说我在办保函。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不是用人单位啊，我不要，对，我不要办这些东西。所以看来银行也还是比较积极的，我觉着。 那日后企业的工程结束了，或者是企业不经营了，这个保函还能退回来吗？ 这个工资保障金这个撤销呢，比如说这个工程完成了，或者是我这个企业外地的这个企业要撤离北京了，他需要把这个保障金账户撤销掉，那么他需要首先先到住建部门去办理一套手续，提供一份材料，而后再到劳动行政部门再来提供一套材料，再来办一个手续，之后才能去到银行办撤销，这样的手续是相对的繁琐。那么这个保函的这种情况呢，他就不需要跑这么多部门了，只要他符合这个撤销的这个情形之后呢，他只需要到人力社保部门来提申请，那么在七个工作日之内我们就会把保函退给他。 就是只要企业能够合法合规的来经营以及发放工资的话，这些能简化的程序目前都在简化， 这样就给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嘛，啊，减轻了企业的这个负担。另外呢，我们就是对这个差异化管理措施更加的完善嘛。在工资保障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对部分企业啊，经过考核认为你可以不再存入那个保障金了，那么他当时这个范围是比较窄的，保函的这个状况下呢，它是针对了所有的啊，在我适用范围里面的所有企业，你只要符合了这个条件，我把这个差异化管理的这个政策都会落实到这些企业身上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也解决了一些企业流动资金的问题， 对， 是吧？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机制的调整啊，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啊，或者是说已经发生了拖欠，工资能够最快速的哈、啊， 对， 发放 对。 时至年终岁末，农民工工资的发放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预防农民工工资不被拖欠？相关部门在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上的力度如何？近几年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量有何变化？如果遇到工资拖欠问题，劳动者该如何维权？欢迎收听本期职场帮帮团。 前段时间我们还看到新闻啊，就是北京的很多部门要做一个拉网式的检查，来检查农民工的工资支付实际的这种发放的情况到底如何，也想请二位啊介绍一下这个检查的情况。 其实所谓叫拉网式的检查呢，其实我们这是我们自己把我们这项工作呢做了一个形容啊。实际上我们的日常检查呢，就有一些我们劳动保障监察利用我们这个网格化的管理，实际上我们是把我们的行政区域啊划分了不同的网格，每一个网格里边我们都配备了专职监察员和兼职监察员，这些人员他们实际上日常就会对网格区域里边的这些企业去进行日常的检查，及时能够做到及时的发现问题，就是把问题基本上是发现在根源，解决在根源，就不让它扩大，也不让它蔓延，这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种检查的方式。这样呢，基本上能够做到，因为它是分区域进行嘛，基本上能够普遍的都能够汇集到。同时呢，我们还结合我们监察工作的这个不同时期的重点工作利用我们这个书面审查呀、专项检查呀等等，包括查处投诉举报案件呀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么有针对性的对一些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进行检查。统计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据，2018年前11个月吧，到11月份，我们已经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农民工工资支付、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专项治理，包括政府工程投资项目、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等等，组织了7次这样的专项检查，一共检查了用人单位达到9.72万户，一共查处了劳动保障这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嘛，立案查处了1.62万件，那么为劳动者追发了工资是2.36亿元。 这个数量 您认为跟以前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应该说比往年还是有所下降的啊。从这个违法案件的数量上来讲呢，是有所下降了。 哪些行业或者是领域还是属于这个欠薪的多发领域？ 这么多年来，我们其实也切身感觉到了我们的这个建筑施工领域。其次呢，实际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相对劳动比较密集型的一些啊，餐饮啊、加工制造啊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属于相对的高发一些。 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公开曝光了40家啊拖欠工资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啊。当然有一些呢它是去年发生的啊，然后呢它有一个检查包括这个法院判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啊、这种力度在未来应该还会持续吧？ 会的。我们实际上就是前不久啊、对社会公布了40家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劳动监察的一个也算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举措嘛。我们对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这个行为，这样呢我们为了加大用人单位的这个违法成本、那我们采取这样对社会进行公布的形式啊，进行广而告之，从而呢让他一处违法处处受，达到处处受限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这个也是特别想问一下您啊，就是说有这种严重违法的行为啊，拖欠农民工工资，或者是还有一些比如说人家的这个社保没有给人上齐啊，上全足额上的话，而且拒不改正的话，对于他们今后的这种经营活动会受到哪些影响，或者哪些部门也会一起啊来给予他们相关的这种制裁？ 我们就是关于这个农民工工资拖欠方面，与那个31个委办局联合会签了一个关于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联合惩戒措施。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了咱们涉及到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会将这个情形通报给进行会签的31个委办局，这31个委办局会根据他们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的措施对这个企业进行联合惩戒。比如说财政局可能就会在那个财政性补贴的这上面对他们进行一些限制，比如说像铁路啊、公安的这种会对他们的民航总局或者是对他们限制乘坐高铁、限制乘飞机、 就是、 对对对对 对, 对 这方面的惩戒。另外像证监会、银监会这样的会对他们在上市的时候，对的审批的时候进行一个那个限制性的措施，这个措施是很多的，大概涉及到25项左右。 对于他们比如说申请银行贷款会有影响吗？ 会的，法定代表人的评优评先等等的都会受到，方方面面的都会受到限制的。 在这些典型案例公布之后啊，或者说在经过你们的检查执法之后啊，发现这家企业的一些问题，他们这种纠正自己的这种拖欠行为啊，速度怎么样，反馈怎么样？ 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有一些这个案件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并且已经有一相当的一部分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或者是法院强制的那个程序。从目前来看呢，有一些企业还是在查处了以后呢能够主动纠正了一些自己的一些行为。有些时候我觉着我们也理解，可能是确实企业经营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困难，解决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容易啊，所以呢他们也可以说也在尽力的去解决。但是因为我们公布了这些案例大概有一周多一点的时间，从目前呢还没有新的这个情况反馈回来。 好，确实就像刚才哈您谈到的，就是企业欠薪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哈。您那儿最了解啊，也掌握很多一手的数据啊，您也为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要客观的来看待吧，企业为什么欠薪啊。 从企业欠薪这个原因来讲呢，我个人感觉它还是比较复杂的啊。大部分我们接触到的欠薪的这个时候来了以后呢，我们经过了解，基本上都是有一些经营情况啊，经营不善啊，有些是为了盲目的扩张啊，去投资，盲目的投资，最后导致了这个资金链断裂了，跟不上了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受我们现在这个市场的这个影响啊，经营情况发生了变化啊。另外呢，其实在这里边也不排除啊，有一些恶意欠薪的这样的企业。这样其实呢， 很难用一句话来把这个情形把它都描述清楚。但是我们在查处的过程当中呢，特别是对这些恶意欠薪的这些企业，那我们根本就是毫不留情面的啊，那要全力的去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对这样的行为，我们都是及时的依法做出了各项的这个行政措施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是在刚刚公布的这些典型案例当中，我想也有部分是这种企业恶意欠薪的案例吧。 这个恶意欠薪其实很难界定的啊。我们在我们刚刚公布的40起案例当中，有31起是因为拖欠工资，经过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仍然拒不支付而被这次我们向社会进行了公布。那么在这些里边呢，其实我们有6起案件已经向公安部门去移送，就是因为他们欠的这个金额呀、人员呀，已经达到了这个入刑的这个标准。那么在这个里边，其实不排除他们有这些逃逸啊，采取了一些逃逸隐匿财产呀等等的来逃避支付这些。那么这样的情形其实还有待于公安部门去进一步的侦查，最后我们才可以下这样的结论。 对。但是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欠薪欠到一定的程度是要被公安机关抓起来，或者是达到了 会被判刑的 这个刑事立案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对。 从你们所接到的农民工反映和咨询的问题来看，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现在是16个区加上我们亦庄经济开发区，我们一共有17个窗口在接待这些劳动者的这个投诉啊，或者是举报。那么其实从这几年的情形来看，我们应该接到的这些案情反映的还是拖欠工资的案例还是比较多的。包括一些不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用人单位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仍然到现在还有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等等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主要是这几类。 结合以前的情况的话，就是通过司法诉讼最后能够为农民工拿回损失，这个几率高吗？或者拿回的这个量大不大？ 从北京这个情况来看，本身我们向司法这个移送的这个案例相对于其他省市，我们还是北京嘛，这个状况还是好一点的案件本身不是很多。那么目前来看呢，基本上还都在公安的侦查阶段还没有发生到甚至有极个别的案例呢，就是在我们移送到公安部门以后，那用人单位感觉到这种压力也好或者是感觉这种责任也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主动的把工资支付了，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 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还是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问题，然后呢解决了这个问题。 基本上是还是在我们检查当中解决的居多。 这种检查是什么样的一个频率啊？ 到11月份我们就已经安排了7次专项检查，应该说这个频率应该说是比较高的了，差不多是一个月不到2个月应该就会有一次专项的检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除此以外我们还每天还在接受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我们还会查了有大量的投诉举报案件，这样结合起来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书面审查发现当中发现的这个问题，所以应该说我们的这个检查的频率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可能听众朋友也不是特别明白是怎么检查的，比如说我是一个企业主然后今天要面对你们二位来检查，你们会要求我提供什么样的东西？ 如果是你来接受检查，首先我会要求你提供你企业的这个证明性的文件嘛，营业执照过去我们还有这个社会保险登记证等等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包括有一些授权，如果你是法定代表人，你不能够亲自来，你要是委托一个人员来，要给他一个授权委托书，这些都是一些你企业主体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资料。另外呢，根据投诉举报或者根据我们检查需要的情况，那我会要求你提供劳动合同、员工花名册企业的规章制度、你的工资表、考勤表等等。 那怎么才能够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发现他没有足额或及时的支付农民工的工资呢？ 简单的这样去说吧如果说发放工资支付凭证，我会跟你的考勤如果去对应的话，那我就会发现你这个月有没有加班，

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0.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最低气温-0.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时至年终岁末，农民工工资的发放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预防农民工工资不被拖欠？相关部门在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上的力度如何？近几年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量有何变化？如果遇到工资拖欠问题，劳动者该如何维权？欢迎收听本期职场帮帮团。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哈、年底的时候农民工的工资如何正常发放的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来自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处的调研员朱艳平女士以及干部周启阳，欢迎二位。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个现实问题啊，就是如果企业确实遇到了经营困难，老板是个好人啊，可是呢，市场是无情的，现实呢也是很骨感的。目前资金遇到了压力啊，发不起工资了。如果砸锅卖铁呢，这企业恐怕就黄了，大家就都各回各家了。那这事儿该怎么办？有没有一些举措缓解哈、企业确实遇到经营困难，在工资发放方面遇到的压力呢？ 首先我想说一下关于那个企业向员工支付工资，这属于国家法律的那个明硬性规定，不管是咱们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还是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都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但是呢，现实中确实也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由于现在那个经济形势，企业确实会存在经营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法律也给了一相应的这种怎么说缓解或者是变通的一个措施吧。那个咱们北京市呢，在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中的第26条就规定，咱用人单位因生产经营困难暂时无法按时支付工资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情况，并经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协商一致后，可以延期支付工资，但最长不得超过30日。这也就是说，法律给予企业可以暂缓发放工资的期限呢，也就是30日。 30日以后，如果要是还拖欠工资的话，咱们还是必须得应当支付的。但是这30日也算是给咱们企业有了一定的就是经营上的这个缓冲期，对，压力相对来就减少了一些。所以我们给企业的建议是，如果企业真的想要缓解工资发放压力的话，还是应当从根本自身的经营角度上出发，怎么来优化自己的经营管理，怎么来拓展市场，来争取更多的那个经济效益。 嗯，我们知道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如果企业申请破产的话啊，那么企业员工的工资啊是第一啊要偿还的这样的一个次序哈。那么当然我们都不希望企业走到这个破产的这一步啊，所以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些案例，就是一些劳动者确实也妥协了啊，或者是说呢也可以允许企业晚一点发工资，但是呢他不能够一个月没有收入，所以他们会去别的地方找活干。那么如果新的单位又跟他签订了劳动合同上岗了，原来的这家单位的钱还没给，一个月以后还给不出来，那么他还有什么样的渠道去要求这个工资？有没有一个时效性？ 有时效性，咱们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就规定了，劳动者要想主张自己的权利必须在2年之内进行主张。那个我可以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下这个事情。 好， 我们日常中接到一个投诉者，我们就用小张来代替他。小张是2018年8月3号到我们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来投诉的，说他在2012年3月1号的时候在一个单位工作，然后和单位约定了当时的工资是2000元，但是到2012年4月15号公司呢仍然没有把这个钱给小张，然后当时小张因为家里老家农忙就回家了，然后又在老家找了一份工作，就在老家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忙呢又忘了这个事儿，然后后来突然想起来，就到2018年8月3号的时候到了北京，来到咱们那个市总队来投诉，要求这个公司支付当年2012年3月份的工资。那这个情况呢咱们就要说一下，因为小张反映的问题是2012年3月，距离小张投诉的日子就是2018年8月3号已经超过了2年了。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这个规定，如果小张投诉的反映的这个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超过劳动保障监察2年的查处期限，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就不再受理了，那么这个小张当年的这个工资的这个权益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比如说他是某一年1月份拖欠的工资，那么2年之内他是可以有这个权利去追溯 的。是的， 过了2年就是没有办法再要回来了。 是的， 是吧？这是一个法律规定。 这个我给小周补充一句，他刚才说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说你2年以后再来反映这个情况，那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可能就不再受理了。如果说像您刚才，我们从正面的来说这件事情，像您刚才说的，说他上个月工资没发给我，那我这个月我又到了其他新的单位去工作，那么你仍然可以就这个上一家公司拖欠你工资的这个行为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来投诉啊，只要发生在2年之内的，监察机构都可以认真的去查处啊。如果确实拖欠你工资，我们会责令上一家用人单位支付你工资的，你尽管可以在下一家单位放心的去工作，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但这中间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您得反映这个问题。 是的， 是吧？如果说这个企业拖欠工资，然后呢他又注销了，这个时候呢你也不知道，你也没去反映，这事儿就比较被动了，到时候你找这个老板都找不着。 对， 当然老板可能一开始会跟大家说的很好，说哎呀我这个确实发不出来啊，兄弟那个你照顾一下我，是吧？那个我有钱了一定给你，是吧？你先干你的活儿，也别耽误啊，等我有了钱了我给你打电话。老板一开始肯定不会把关系闹这么僵，那有的人他就不会去投诉，但是心里还是想着要把这个钱要回来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度啊、时间点啊要把握好，别自己忘了这事儿。 对于劳动者来说确实有这样的，其实我们几年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案子啊，就是当劳动者来投诉的时候，我们一查发现这家用人单位已经申请了注销，就他实际上主体不存在了，那我们也只好告诉劳动者，你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了，因为欠你钱的主体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劳动者应该要有这方面的意识，要有问题要尽早的去反映。 尽早反应啊， 对， 特别是你都已经离职了，那么赶快去这个劳动监察部门反映。 对， 刚才二位也说了一个特别便利的条件啊，就是您可以就近的向这个所在区的这个劳动监察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哈。 对， 就跟这个很多派出所啊都可以办护照一样， 对， 不一定要跑到某一个地方去了啊。 对，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二位再来介绍几个你们所参与调解的或者是啊参与解决的啊几个拖欠农民工工资方面的案例。 我们知道那个工资的构成有很多种，包括咱们日常的这个工资，也包括咱们的加班工资，所以我们从加班工资的这个角度给大家来介绍一个案例。这个也是咱们2018年发生的事情。2018年3月份的时候，这个有一名劳动者叫小赵，进入了一个服装公司上班。这个服装公司咱们知道一般的那个接活会比较多，接活的时候会有日常加班的这种情况。 对， 进入这个公司以后，双方就签订了这个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的试用期是2个月。在2018年6月份的时候，小赵就发现自己的这个工资栏那一项呢，有这个加班工资那一栏，但是那一栏里面是金额是零。然后他问了公司才知道，原来公司的规定是自己在试用期内就不发放加班工资，这是公司给他的一种说法。到试用期结束以后，他成了正式员工了以后，才会给他按照他的加班时间来计算加班工资。这种情况呢，小赵发现他在公司里面其他的这种同事，在试用期的这种同事有很多这种情况。但是呢，小赵就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单位的这个说法和网上这种咱们普通的那个政策法规宣传上的说法是不太一样的。 他还挺明白，自己去查了。 对对对，他就知道了咱们劳动者不管是在试用期还是在正式，就是正式员工的这个身份的时候，都应当支付加班工资。但是小赵呢又有一个顾虑，他觉得自己挺珍惜这份工作，他又不想辞去这份工作，他还想继续在这个服装公司上班，又不想因为这个去劳动部门去投诉了，然后把这个事情闹僵，或者采用仲裁的方式把矛盾激化，很有可能这个事情解决以后自己的这份工作也丢了，所以他就比较苦恼，然后他又不知道应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个呢，我们就给这个小赵就提供了一些那个建议吧。像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又涉及到其他员工也出现同样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刚才咱们那个朱处说的这种举报的方式，匿名举报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匿名举报呢，这个时候是不需要小赵来把自己的那个真实身份反映给这个用人单位的，用人单位就不知道自己被举报者这个举报者的这个身份，也就不会牵连到小赵。那么劳动行政部门呢，一旦接触到这个案子，一旦进入立案调查了以后，也会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政策，对小赵的这个主张的这些权益啊，举报的事项啊，进行逐一排查。那么小赵这个加班工资的问题也会得到相应的解决。 他反映的其实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 对，还包括其他 群体的问题。 是的， 是吧？ 是的。 那这个案例后来有结果吗？ 这个案例我们就是后来根据这个查找他们相关的这个台账，就很明显的就通过对比考勤表的形式，就能很明显的发现这个加班工资确实没有支付，那么就会责令这个用人单位来支付加班工资。用人单位一般这个劳动行政部门出现干预之后，都会那个及时足额的支付这个相关的加班工资。 好，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有维权意识的劳动者，他的工友还没有知道这个事儿， 是， 或者是知道了也没有说，是吧？ 是， 他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对对， 应该为他点个赞哈。 是是是。 时至年终岁末，农民工工资的发放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预防农民工工资不被拖欠？相关部门在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上的力度如何？近几年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量有何变化？如果遇到工资拖欠问题，劳动者该如何维权？欢迎收听本期职场帮帮团。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二位啊来介绍一个和缴纳社会保险有关的案例。 社会保险呢，也属于咱们劳动者的就是一项基本的劳动者权益，因为社会保险关系到咱们日后的相关的这个 生育、医疗、养老的相关的保障，尤其是在咱们北京，这个社会保险还关系到咱们劳动者的这个可能是买房啊，这个相关的这些权益，所以对劳动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我就从这个缴纳社会保险的这个一个案子来出发，来向劳动者介绍一下，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应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个我们还是以这个2018年发生的一个案子为例。这个劳动者呢叫小钱，他是在一个餐饮公司上班。他到这个公司上班以后，就发现呢这个公司不太正规，就一直就没有给他缴纳社会保险费。然后呢他就向这个公司提出了辞职，就觉得不想在这个公司继续干了。然后他从2018年3月1号入职到2018年7月31号离职，离职的时候这个公司还是拒绝为这个小钱缴纳社会保险费。然后8月15号的时候，这个小钱就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劳动合同、银行代发工资流水账这些相关的凭据，到了咱们那个小钱工作的这个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所在区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这个要求这个公司为他缴纳他入职这个期间的这个社会保险费。这小钱呢，他因为带的这些证据材料都比较齐全，而且反映的事实呢也比较清楚明确，所以很顺利的就在那个咱们的窗口接待的地方填写了那个举报投诉单，把相关的情况也反映清楚了。然后那个接待人员呢也把这个情况呢及时的进入了那个领导审批的立案环节，这个案子呢也顺利的进入了这个立案调查的过程。那个从这个案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呢，如果劳动者在2年的这个劳动保障监察查处期限内能够反映出明确的被投诉单位，然后也确实有明确的这个举报投诉的事由，就自己被侵害权利的这个事由，那么我们监察机构是会及时立案查处的。所以这个劳动者就是一定要注意及时的保存证据，然后有这个维权意识，然后尽早要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来投诉。 刚才您谈到他拿了很多资料去反映问题啊，其中就有公司发放的银行流水记录。 对，是的， 这个很重要。如果老板是以现金的形式发放的话，对他来说是不是就比较困难一些？要想维权的话，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用人单位就即便是以银行代发工资的形式来给劳动者发放工资的时候，他同时也应该给劳动者一个工资条。这个是法律规定的。所以呢，如果这个用人单位如果是按照法律规定去做的话，劳动者手里边是应该有一个工资条，就以现金方式发放的就更应该有一个工资条。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有些企业呢是不给员工工资条的。那员工说，我只是每个月他现金给我，就是现金给我钱了，我手里没什么凭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求用人单位来提供工资支付凭证的。 好，就是说如果手里没有的话，单位应当来举证。 对， 是吧？ 对。 但他手里如果有的话呢，其实就能够证明他的工资到底有没有足额发放，有没有及时发放。 对。对， 这个其实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哈。 对， 那么这也可以倒推出来，就是他的这个社保有没有足额的缴纳。 对， 其实刚才所谈的这几个案例哈，我们都谈到就是一些比较有维权意识的农民工哈，他们自己来反映这个问题哈。那除了有这个维权意识之外哈，还有哪些行动上需要注意的方向？我们也请二位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除了有咱们的这个就是意识上比较注意关注国家的政策法规之外呢，这个其实劳动者在平时的日常工作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有一个证据的这个保全意识。这个证据保全意识就像刚才咱们提到那个案例的时候，这个劳动者要及时的注意搜集平时的，比如说能证明自己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或者能够证明公司没有足额支付这个相关的工资，或者是缴纳社会保险的这个相关的凭据，比如说工资条、劳动合同、银行流水，或者自己的这些这个出勤记录、考勤记录等等的。甚至呢，如果还有一些就是一些间接的，比如说这个工人、这个劳动者在这个公司里边的那个工作服、工作卡等等之类的，这些都能证明自己的之间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 劳动关系或者是他的这个权益的这些情况，这些相关的一些证据都要留心保全。这个千万不能因为说一时的糊涂或者是这个马虎之类的疏忽之类的，对，把这个证据丢失了，或者是自己找不着了，甚至这个就说不清楚自己的权益到底是什么，到底用什么来证明，这个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不太好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两年的时效一定要注意。 好，现在呢大家都有手机哈，就是在你们的工作当中有没有接触到，就是大家用手机拍摄一些资料作为自己维权的证据的这种情况现在多吗？ 有的，有的，有的劳动者因为像工资支付凭证啊，特别像一些考勤记录啊，其实这都是用人单位在掌握的，劳动者手里应该正常情况下他是没有的。那我们也经常会碰到有的劳动者就把他的那个考勤记录拍个照片啊，拍下来来提供给我们。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用人单位的那个去进行比对，也会发现有些用人单位在考勤记录上做了一些 手脚 的，对，能够发现这样的情况的。 好，所以这块的意识啊以及啊做法大家还是需要增强啊，需要更多的去了解。另外呢，我这儿也说一个哈，我个人的提醒哈，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发现了一些案例当中存在，就是先说的很好，然后入职，最后发现没有结钱或者是没有足额发放啊。那么有些农民工朋友就先忍一忍啊，结果发现呢，忍的时间越长，自己的损失啊越大。提醒大家，就是和老板谈好的事情一定要在自己上岗前或上岗的那一两天落实在纸面上，而不要等到这个已经工作了十天半个月了，或者是都工作了一两个月了才发现自己的合同没有签，自己的工资有可能不会及时的发放。所以一定要把当时你和用人单位谈好的这些条件，对方给你的承诺很快的落实到纸面上，这是有利于大家日后维权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就是我们如何理性维权啊。确实啊，谁都不愿意自己的辛劳的这个工作最后换不来报酬，或者是啊我们的这个报酬拿的是特别的艰辛啊，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情绪不理性的情况出现啊。我想二位在工作当中也是经常接触到哈，这个带着各种情绪哈来寻求帮助的农民工哈，这一点上您啊二位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哈，如何理性维权？ 其实这一点我认为也是给劳动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嘛，就是维权我们也应该去依法来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那么我们确实也碰到过有一些劳动者在维权的时候采取了一些比较过激的一些行为啊情绪很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都跟他们之前的那种证据意识啊那种时间的那种意识啊有关系，就是因为时间久了证据都丢失了，说不清楚了有一些事情，所以会导致他的情绪会失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我们也会劝导他们啊，要首先要稳定程序，至少甚至呢不可以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个社会的这个安定，更不能采取那种特别极端的啊，像过去有些这个爬塔吊的、上楼顶的，那么这样呢，其实这些都不利于他的维权啊。那这种行为，他们也会受到这个法律的一些惩治的。这样的话呢，这个那么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呢，也会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去尽力的去帮助他们啊，从一些这个资料当中嘛，去尽量的去帮助他们来找回啊，他们能够证明这个被欠薪的一些证据，来维护他们的权益。 曾经我们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哈，就是这个老板拖欠农民工兄弟的工资，结果呢，这位劳动者呢一怒之下把老板给这个绑架了，是吧？或者拿刀架老板脖子上面，但最后自己的工资可能没有拿到，自己先进了派出所，有的还被判刑了。这种情况其实是大家最不愿意发生的情况 对，而且我认为这样的维权确实太得不偿失了，是吧？ 是， 就是所以我们一直在告诫我们这个劳动者，无论发生这个欠薪的情况以后，你所能做的就应该是要尽量的提供给劳动行政部门提供证据，另一方面呢，就是要一定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啊，要合理，要理性的要维权。 嗯，好，最后呢再跟大家哈来介绍一下怎么来反映问题啊，都有哪些途径和渠道以及咨询的方式。 我们现在各个区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都有接待窗口，并且方便劳动者就近去投诉举报。另外呢还可以打12333，包括其实上我们现在也经常会接到我们市政府的那个12345那个热线转来的这个投诉案件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方便劳动者投诉的一些渠道。 嗯，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哈，大家也记住这些方法啊，如果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先咨询啊，然后呢我们再理性的去搜集一些证据啊，带这些证据再去反映问题啊，免得呢大家投诉或者举报也好，得去好几趟，那因为自己带的材料不够，这无形当中也增加了我们维权的成本啊，也延长了我们能够拿到工资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啊。 对，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和科学的维权。 这是公司里真实发生的案例。 王女士在两年的时间内遭受上司的骚扰，而且她也多次投诉，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所以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也应该追究相关负责人他的责任。 这是创业者必须提前意识到的问题。 中国原来的古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打下了江山，但突然发现你现在不适合这个江山了，因为我这江山大了，人才比你厉害的人更多了。 这是不能够掩耳盗铃的关系。 恋爱的双方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这一旦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其他人的话会感觉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12:30到13:30，职场帮帮团为劳动者护航。前一段时间，北京市公开了40家企业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案例。接下来，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起北京市盛世施恩装饰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在今年的5月31号，平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到劳动者投诉，反映北京市盛世施恩装饰有限公司拖欠劳动者工资。经查，该公司拖欠任某某、赵某某等28名劳动者工资254270元。今年的6月6号，平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该公司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该公司逾期未改正且不知去向。9月10号，平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另外，我们要看到最近这几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数是有了较大比例的下降。截至目前，今年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数5104件，同比下降9.26%，为1.74万名农民工追回工资1.37亿元，同比分别下降8.42%和22.16%。政府投资项目实现零拖欠。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下次节目再会。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